朝鲜国民经济各部门新年伊始就努力争取生产开门红。国家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将重点放在原料、燃料和设备的国产化上，并致力于解决工矿企业现代化和生产正常化方面的科技难题。青川江火力发电厂的工人群众在切实建立设备预防性维修体系的同时，还积极展开群众技术革新运动，每天超额 20% 完成电力生产计划。铁路运输部门致力于优先保障对各地发电厂和冶金化工等部门工厂的运输，将发电厂、冶金厂和化工厂的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到 1.1 倍、2.5 倍和 1.3 倍以上，并扩大其成果。此外，文德、平原、定州、含泉水产事业所等西海地区水产部门的工人群众也每天超额 10% 以上完成冬季修船计划。